第二篇有替 第十三则，与人相处要善用智慧的言语，使人如沐春风。二解，俗语讲，一言能使人笑，一言也能使人跳。话虽然人人会说，但是否说得巧妙得体，就有赖智慧的运用。有智慧的言语能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，为自己的表现加分。在此举七个故事来说明语言的智慧，可使人如沐春风，化解危机。 故事：学学你父亲。萧伯纳是英国有名的作家。有一日，他参加一个盛大的晚会，晚会的贵宾有很多都是知名的文学家、音乐家和剧作家。当大家谈得正开心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穿着得很讲究的年轻人，好不客气地跟萧伯纳说，听说你父亲是做裁缝的，是不是啊？年轻人说得很大声，这个时候全场鸦雀无声，所有宾客的眼光都集中在萧伯纳的脸上。年轻人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他心想，今次萧伯纳一定会羞愧得无地自容。估不到萧伯纳面带微笑地说， 一啲都冇错，我是裁缝师的儿子。 年轻人紧接住又问啦，咁点解你唔去学裁缝啊？呢个时候，全场嘅宾客都为萧伯纳感到紧张。佢不但唔生气，反而笑住咁问嗰个年轻人： 听讲你父亲系位好有礼貌嘅绅士，系吗？ 年轻人好神气咁话：是啊，你讲得好啱啊。萧伯纳又笑啦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咁讲。 咁你点解唔学学你父亲呢？ 故事：晏子的智慧与勇气。齐景公死咗一匹心爱嘅马，勃然大怒，拎起剑就要杀死让马嘅人。晏子出面就话啦，你咁样刺死佢啊，佢死得糊里糊涂，等我帮你宣布佢嘅罪状，亦都好等佢死而无憾。于是乎，晏子将剑接过嚟，指住养马嘅人嘅心窝，大声咁样话，你罪大恶极，一死都不足以抵罪啊。第一，你帮国君养马，却令只马死咗，该死。第二，你令国君为咗一匹马要杀养马嘅人，又该死。第三，你让国君为咗一匹马杀咗养马嘅人，丑名闻于诸侯，更加该死啊。齐景公听到呢度，恍然大悟，赶紧就话啦， 将佢放咗啦，免得伤害我仁义嘅名声。 晏子讲出了齐景公未曾思虑过的盲点，点醒了景公，救了养马人一命。故事：机智斗趣的纪晓岚。清朝翰林学士纪晓岚才思敏捷，机智过人，非常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。有一日，皇帝故意出难题问他， 纪兄，忠孝两个字点样解释？ 纪晓岚就回答话啦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是为忠；父要子亡，子不得不亡，是为孝。 你是个忠臣吧？而家我命令你去死，你打算点样个死法？ 跳河。皇帝手一挥， 好，咁你就去跳啦。 纪晓岚走咗冇耐，又匆匆咁跑翻翻嚟。面对皇帝嘅疑惑，佢好恭敬咁样讲：神到咗河边，正要往下跳，估唔到咧，屈原突然之间咧水入边走咗出嚟，仲同我讲咗一番说话。 屈原到底对你讲咗啲乜嘢啊？ 皇帝非常之好奇。纪晓岚郑重咁回答：屈原同我讲，你咁就唔啱啦。当年系因为楚王昏庸，我先跳河嘅。你赶紧翻去问问皇上，睇下佢系咪一个英明嘅国君。如果唔系，你再跳落嚟同我做伴都唔迟啊！皇帝听咗，不禁哈哈大笑咁话啦：， 哈哈，好一个机智嘅纪晓岚。 故事老头子的意思。清朝乾隆皇帝身边有个幽默大师纪晓岚，有一日天气好热，身形肥胖嘅佢就脱去咗上衣喺屋入边办公。突然有人通报：皇上嚟啦！纪晓岚嚟唔切着上衣服，只好匿喺台底下面。乾隆皇帝其实远远就见到呢一切，故意坐喺屋入边唔走，仲示意周围嘅人唔可以出声。过咗一阵，匿喺台底下面嘅纪晓岚见到半日都冇动静，忍唔住就问咗随从一句：老头子走咗未啊？呢句说话一出就得罪皇上啦。皇上好嬲，天底下边度有人够胆称呼皇上做老头子噶？呢次纪晓岚如果唔讲个清楚明白，恐怕连性命都不保啊！但系纪晓岚不愧系幽默大师，佢不慌不忙咁讲：皇上啊，请息怒，老头子三个字呢，乃系对你至高无上嘅尊称，你点解要嬲啊？乾隆皇帝就话啦： 此话何解？ 纪晓岚就话啦：皇上系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自然系老啦。皇上是一国之君，天下之主，当然是头。皇上是天子，古来圣贤皆称子，好像孔子孟子，所以皇上德高望重，自然又是子了。因此皇上是老头子，是名副其实的尊称啊。结果乾隆皇帝听了，不但息怒了，而且还龙心大悦啊。故事一休和尚的机智。有一日，一休和尚同佢嘅师兄整理师傅嘅房间，师兄一唔小心就将师傅心爱嘅花瓶打烂咗。佢担心师傅翻嚟之后会遭到严厉嘅处罚，于是一休和尚就对师兄讲：只要你将晚上嘅馒头让俾我食，我就帮你解决啦。于是一休在师傅回来的那一日坐在禅堂打坐，师傅回来见到之后就问一休了： 一休，你在这里参什么啊？ 一休和尚回答师傅说：我参紧这个人世间，有没有人不会死的？师傅就回答说了： 当然没有啊。 一休接着就说了：咁呢个世界有冇嘢系唔会损坏噶？老和尚就回答话啦： 世间无常，人都冇唔会死嘅，动世便又唔会损坏嘅咧。 一休和尚就喺房间入边拎出被打烂嘅花瓶，同师傅讲：呢、这个就系世界上会损坏嘅嘢啦。师傅听咗之后就哈哈大笑。亦都就冇再责备佢哋啦。由上述嘅故事可以知道观照功夫嘅重要。一休和尚透过说话嘅艺术，提醒佢嘅师傅了解世间无常，亦都令佢嘅师兄冇遭受师傅嘅处分。语言同智慧嘅关系密不可分，只要运用智慧想清楚，再加上语气幽默和缓。 人人都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，为自己的表现加分。故事：侍者的机智。智慧是人生的导航，遇到逆境，懂得用智慧来转境，就能开拓出另一番天地。古时有一个王国，有一项很特别的习俗，即是在国王的宴席上面，任何人都不可以翻动菜肴，只能够吃上面的那个部分。有一次，一个外国使者到访，国王满心欢喜地招待这个使者。宴会开始，使者端来一盘覆盖住香料的鱼，这一位使者将鱼翻了过来，群臣见到齐声高喊：禀陛下，你被侮辱了，你必须要即刻处死他啊。国王叹了口气，跟使者说：你听到啦，如果我不处死你，我就会受到臣民的嘲笑。不过看在贵国和我国的友好关系份上，你临死前可以向我请求一件事，我一定会应承你。侍者想一想就说了： 既然是这样，我就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。 国王就说：好，除了给你生命之外，什么要求我都能够满足你。于是侍者说： 我希望在死之前，让每一个看见我翻转那条鱼的人都被划去双眼。 国王大吃一惊，连忙发誓说：我自己什么都见不到啊，我只是听其他人说的。在一旁的皇后也都为自己说：圣母在上，我什么都见不到啊。大臣们面面相觑，然后一个一个站起身，比天或地发誓说自己什么都见不到，大家都认为不应该被划去双眼。最后侍者面带微笑地站起身说： 既然没有人看见我翻动那条鱼，就让我们继续吃饭吧。 侍者凭着自己的机智救回自己一条命。有智慧的人越是紧急的时候越能够镇定沉着，唯有在镇静之中才能够想出应付事变的方法。智慧是靠先天的禀赋加上后天的努力，不必羡慕别人的聪明智慧，而要好好努力学习并且开发自己的智慧啦。故事：母亲的教诲。在美国，有一位白人妈妈带着儿子出门，坐上了的士，司机是黑人。儿子就问妈妈了：他是不是衰人来的？为什么会生得这么黑的？黑人司机听了内心很难过。妈妈就跟儿子说了： 司机不是坏人，也都没有做坏事。你想想，花园里面的花不是都有红色、有白色、有黄色、有紫色吗？花的种子不是都是黑色的吗？但是却能够开出色彩鲜美的花朵，令这个世界多彩多姿。 孩子恍然大悟地说：是啊，种子都是黑色的，这位司机叔叔不是坏人啊。感谢司机叔叔，你令这个世界多彩多姿，我要为你祈祷。司机感动得热泪盈眶地说：夫人，你的一席话令我的人生转暗为明，充满希望，多谢你啊。这位妈妈以高度智慧的言语，宽厚的胸怀，教导孩子了解：一花不成园，独木不成林。消除小孩的分别心，亦都温暖了陌生人彷徨的心，更是播下了博爱的种子，令他开花结果。因此母亲慈悲智慧的教诲 是子女最为丰厚圆满的财富。